案吧法律点评今日又点评啊呢个曾荫权案，咁啊冇得唔点评嘅系嘛？呢啲咁重要，咁其实三年前我写咗多文咧，就介绍即系有关嘅法例啊呢件案啊咁啊。咁嗰时我嘅立场咧就系话咧呢件案咧最终无论你决定告好唔告好，应该一个法律问题系嘛？系咪符合现有法律里边对公职人员行为不检嘅定义？咁咧呢个应该交俾一个独立嘅即系。外判的大律师用大律师由他去决定应不应该检控符不符合检控的标准这样。咁现在好像是有这个迹象啦，是吧？虽然个报道又有些话是有些话不是，就将会告一些不告咁啦。咁假设他会告啦，咁我们都要问一下这件案究竟即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咁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即是佢坐游艇啊，坐飛機啊，收埋啲茅台酒啊，跟住又啊租个单位好平啊咁样。咁呢啲算唔算係贪污呢？因为佢唔係公务员嚟㗎。咁呢就房屋之管理条例呢就比较严嘅地方呢，就係你一代咗即係你係公务员，你一代咗你利益呢係弯地处呢，咁就可以告得入㗎啦。咁呢但是如果你说要告收受利益然后帮人回报做回事那呢是比较困难。那么难在哪里呢？就是证明点，就是个因果关系。那早前许仕仁案呢都不是贪污的，即是不是告防止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而是告他行为不检，公职人行为不检的。那可想而知这一条法例呢就相对来说呢个定义阔，那也容易告入了。Okay?咁啊，正式介紹佢嗰個來源，嗰個 common law 好耐嘅嘢嚟嘅。咁咧，其實喺 common law 裏邊咧，即係基本上喺咁多案例裏邊累積嘅經驗咧。咁啊，2003年咧，其實英國嘅AG 咧曾經俾咗個指示嘅。佢話呢樣嘢係即係呢個法律係指四點嘅。第一咧就係嗰個人係一個公職人員啦，喺佢係現 office 咧，即係佢唔係退休啦，喺佢做緊公職人員啦。咁咧，而佢咧就係 misconduct 佢自己，或者係令到公眾對佢個 trust 啊，個 office 即係呢個公職嘅信任咧，係覺得失去信心。OK， 咁啊，如果我哋話喂咩特首咁噶，咁做特首啊，咁我都唔信佢啦，我唔早知又唔選佢啦。議員係咁噶，公職人員係咁啊，咁唔得噶喎，公職人員應該咁噶喎，咁樣好啦。如果我哋有咁嘅質疑咧，咁已經係噶啦喎，而是呢去到一个令即是滥用公众对他的信任的程度，这个第三点。那呢就是abuse of 他的 public trust， 即是用一个在这个公职公众对他的公职的信任 ,abuse 了，即是滥用了。这样。同埋呢就是第四项，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辩护理由啦，没有一个合理的justification 啦，即是合理的解释啦。咁樣你可以見呢四樣嘢呢相對你話要貪污咁係好嚴重，即係你要證明佢收錢然後做咗嘢然後幫佢做返嘢，呢個呢就只係證明你有嗰個行為，而呢個行為呢你公眾對你呢嗰個信任呢係失去，而且覺得去到一個程度呢就係令公眾覺得好認為非常之需要即係要懲罰，但係問題就冇法例。咁呢喺好多案例裏面呢都辩护嗰边质疑话呢个定义唔清楚喎，咁样好难讲喎，咁样。咁但系个官咧，包括香港个官咧，佢都解释过噶。呢个 common law 里边咧，特登就系咁嘅，即系有啲嘢咧系唔能够好清楚用法律框咗，但系咧你系知道系好混账嘅 ，OK， 好混账。咁咧就唯有用呢条法例啦。系咁喺香港嘅案例里边好多嘅，我哋睇睇嗰个表先。嗱喺呢几件案里边咧，最先。即是比较正式引入这个即是告呢就是陈家南案。咁之后呢就好严重下㗎，其实18个月坐咗一年嘅足足。咁之后呢个冼锦华案亦都好重要。因为冼锦华案里面呢终审法院嘅法官，国际级嘅法官呢、这个无私言就是呢，佢係为呢个头先上面四点加咗第五点来嘅。喺香港嘅情况里面。咁佢话咩呢，呢、这个行为呢呢、这个 abuse 行为呢是 serious 的，是严重的。咁呢同埋是唔 trivial 的，即係唔係濕濕碎碎的，唔係小事嚟嘅。咁当然啦，呢、这个 何谓之严重，何谓之小事呢，就是相对佢嗰个职位嘅重要性嘅。咁即係好重要职位食餐饭咁，冇啦。但如果你话差人咁乱咁食人饭，可能就已经系㗎喇喎，係咪，你去到行过大排档咁就哦整碟叉鸡饭唔收钱咁，咁咪已经个 mistrust 佢个 office。但如果你是一個特首咁行過，就呃你食啦，係咪？咁可能就話喂，特首就算啦，食碟叉燒飯。但係坐人遊艇啊，坐人飛機啊呢啲，咁啊係嘛？同佢個地位咁高，咁我哋要求唔同啦，係咪？咁當然亦都冇個即係好清楚話善俾聽。一般係我哋講一個 concept 嚟嘅啫，即係你如果一般人覺得係咁就已經係好唔妥噶啦。咁去到情況好嚴重啊，唔係濕濕碎碎嘅事啦，係咪？一箱收埋台咁，你翻屋企咁幾萬蚊平兩成租咁啊，租一個好大嘅單位咁。咁呢啲會構成一個譁然公眾譁然。咁啊，特首唔應該咁啊，但係好似係冇法例喎咁。咁呢條法例就係專監管呢一類行為嘅。嗱，除咗係嗱，我哋記得啦，陳家南案佢只不過係用佢個關係去攞一啲資料或者影響一啲任命咁樣嘗試啊，你明咁啊告入咗啦。冼錦華案只不過個督察定幫辦咧，就去即係性工作唔俾錢嗰啲咁，即係咁啦嚇，類似啦，食霸王餐啦咁樣。我哋仲有啲其他案例嘅香港案例，嗱，比如醫生係冇嚟睇醫生，不過簽戒指俾親人啊，即係假設佢嚟咧，就一定簽俾佢噶啦。咁但係咧，佢係跳過咗呢啲步驟啦嚇。咁啊，有個啲公務員有醫生離職咧，將啲病嘅資料拎曬咧，就發信俾佢哋聽知我轉職啦咁樣，即係唔係我自己開診所啦咁樣，幾千個人咁樣，咁本來就係私隱問題咧，咁其實都過入咗，咁呢啲未乜嚴重，咁亦都試過有個普通嘅司機冇咗個牌啦，不過即係唔話俾政府聽，繼續揸車咁樣，咁都係一種即係過得入嘅嘢。咁啊，唔係一定係好嚴重，但係呢啲情況可能都即係一個刑事記錄，係都係一個刑事記錄。咁啊，我哋翻返嚟睇啦，呢件案咁個 implication 係點咧？咁如果呢件案係真係可以話好清楚揾到即係一個獨立嘅意見，兩個獨立嘅意見都認為高或者唔高，咁啊清楚一件事就唔係政治化嘅問題啦。純粹我哋用翻我哋即係跟翻我哋原來嗰個法律嘅發展而家制度咁樣。咁依然係要拎上去法庭嗰度，由法庭決定佢係咪好濕碎啦，佢係咪合理辯解啦，係咪係咪係唔係好重要啦，或者係咪無心之失啦，諸如此類，呢啲全部就係法律嘅問題，其實就不涉政治嘅。OK， 完全不涉即係政治嘅情況之下，如果呢啲案有個結果咧嚇係過入咗咧，咁其實仲有一啲 follow 嘅 implication 嘅，有好多人好多行為，我哋已經嘈緊喺度嘅，都可能跟住係要處理嘅，例如廉政專員啊，湯顯明佢嗰啲行為啦嚇，亂咁用公帑去討好官員嗰啲行為啦，就梁振英自己收咗幾千萬，或者係以往一啲行為啦，係咁呢啲咪構唔構成呢、這個即係、就是、不檢咧行為？咁當然佢話喂，我收錢嗰陣係未做特首嘅喎，但係嗰陣佢係。行政會議成員都是公職人員，咁相對嘅公職有冇因用個公職？咁當然係呢要查嘅嚇，要查嘅，我哋唔可以咁快決定係定唔係嘅。咁啊，例如議員咧收咗多黑，即係唔清楚嘅錢，又唔報咁樣，唔報咁睇下邊啲人捐錢俾佢啦，係嘛？咁誒唔係因為係美國人捐錢嘅，佢收錢嘅過程係咪好令到人話哇議員咁噶？表面好偉大，原來背後收咁多錢。扮到好樸素，原來背後好多唔清楚嘅錢，令到佢生活好舒服，係嘛？即係總之好多唔乾淨嘅嘢咁。咁呢啲係咪一種不檢啊？咁係咪應該告啊？咁樣咁可能呢啲都要拎曬出嚟㗎啦，即係都會跟住有事件發生啊，係咪？咁你話你唔知咁樣咁村民唔係咁諗啊，大家市民其實一個係最好嘅法官嚟嘅，一件事係啱定唔啱，係咪？咁而啱錯嘅程度去到邊，就等個法庭嘅決定啦。喂。